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68章，相见。 袁子峰觉得自己可能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做，这一刻才会这么想见到李琴书。大概也是赌气吧，新年的第一秒，和李琴书通话的人竟然是厉于锦而不是自己。那么他就一定要当新年里李琴书见到的第一个人。袁子峰这刻突然也觉得自己其实挺幼稚的，不过18、19岁的少年冲动起来也真的是谁都挡不住。挂了电话，袁子峰随便套了件牛仔外套就冲了门了。从2楼到1楼才发现厉于锦居然还在客厅里坐着处理公事。看到袁子峰慌忙的步伐，厉于锦抬了抬眼皮子问道， 这么晚去哪儿？ 袁子峰甚至懒得开口搭理他，只扫了他一眼就匆忙地往外走。却不想到了门口的时候，厉于锦的声音响起来， 去找秦叔。 袁子峰步伐一顿，扭头看他一眼， 你俩不可能在一起。 厉于锦垂着眼不和他对视，非常漫不经心地敲了敲键盘，淡淡道， 首先李琴书不可能喜欢上一个年纪比他小还很幼稚的人，其次李琴书不可能和自己前男友的外甥在一起。 厉于锦挑了挑眉，眼神里迸发出几分莫名的神采，突然扯了扯嘴角轻笑了一声， 从这两个角度上看，你俩就已经不可能了。 哎，袁子峰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很客观，从这段时间他对李琴书的了解来看，这两点的确是对于他来说最大的障碍。不过输人不输阵，袁子峰纵然是心里承认，表面上却不表露丝毫。 是吗？那我觉得你可能猜错了，我们俩的进展非常顺利，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啊，就要打你脸了。 厉于锦脸色微微一变，放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手突然紧了紧。 可能还不需要太久呢。哎，实不相瞒啊，我就是刚刚约了要跟李叔一起出去放烟火，所以呢就先失陪了。 袁子峰没再去管厉于锦是什么反应，扭头就走。虽然他没有看到对方的反应，但是想也知道厉于锦现在肯定是气得不行，而他呢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长这么大，袁子峰和厉于锦对比几乎从来没有胜利过的时刻，独独是一个李琴书却是厉于锦的死穴。他拿捏住了对方的死穴，如同捏住蛇的七寸，嘿呦，这滋味不得不说真是爽翻了。袁子峰是去过李琴书家里的，虽然他找不到路，但是打了个车，凭借回忆想起了小区的几个字。 哦，是不是如是美地小区？ 哎，对呀，就这儿，劳烦您送一下啊。 司机点了点头，答应得非常干脆。 成，这大过年大晚上的，去见女朋友呢吧？ 袁子峰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司机一路上飙车飙得飞快，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袁子峰抵达了目的地。市区跟郊区比起来挺安静的，主要是有禁烟火令。不过一路上袁子峰看到了许多放电子烟火的。袁子峰结了账，从车上跳下来，这才察觉到外面的天气有点冷啊，他的手被冻得发僵，毕竟只穿了件单薄的牛仔外套，这实在是有些受不住啊。 袁子峰蹦着进了小区，凭着记忆里的路线抵达了所在地，这才给李琴叔打了个电话过去。 怎么了子峰？ 我在你家楼下，你下来，我好冷呀。 袁子峰非常直接地抛出了重磅炸弹，李琴叔还真被他吓着了。李琴叔本来睡得迷迷糊糊的，脑子一下就清醒了，他猛地一下坐起身来，还因为低血压眼前黑了一阵，缓过来之后才猛地起了身，唰的一下拉开窗帘往外看去。外面下着小雪，地上铺了很薄的一层积雪，看过去白茫茫的一片，但是却没发现袁子峰的身影。 今天不是愚人节。 不是，我真在你家楼下呢。 过了会儿，李琴叔接到了一张袁子峰发来的照片。李琴叔看了一会儿，突然笑了，有点无奈地说道： 哎，你是在小区楼下，但不在我们小区楼下。你怎么跑隔壁小区去了？要不是我三姨住在那边，我经常过去看看，还真看不出来。 我靠，这浪漫玩的玩脱了。 见袁子峰不说话，李琴叔也察觉出了几分他的窘意，正要开口，袁子峰却说道：不是那个，我骗你的，我就在网上随便找张图，没想到还找错了。 我去，这借口找的简直是 bug 丛生啊。 行了，你就在那边站着吧，别到处乱动，我担心你乱动我更加找不到你。等我15分钟，我得换件衣服再下来。 袁子峰憋红了一张脸，半晌才来了一句： 行。 李琴叔本来不怎么样的心情，因为袁子峰这一乌龙而变得轻松起来。他穿了件蛮厚的棉衣，司机袁子峰说自己有点冷，还帮他带了件大衣。不过又略一琢磨，觉得这件大衣袁子峰可能穿不了，太小了。犹豫了一下，又拿了件特别大，只是造型不那么好看的。李琴叔到之前，袁子峰都特别委屈地蹲在小区门口那条长椅前面玩手机。不远处的声控路灯突然亮起来，他这才抬眼望过去，茫茫白雪中，李琴叔白皙的肤色似乎与之融为一体了。他眼里晶晶亮亮的，挂着三分笑意，唇瓣嫣红，看上去格外的生动。李琴叔穿着黑色的棉衣，很普通的款式，却因为他长身玉立而显得特别的帅。 你们这几个小区的名字也太像了吧，什么如诗美第一期、如诗美第二期的，我找错那是很正常的事儿。 李琴叔在袁子峰的面前站住，抬着头看他，伸出手替袁子峰拍掉头顶上的雪片，见他嘴唇冻得乌青了，不免皱了皱眉。 明知道这几天天冷，出门的时候还穿这么少，傻子吗？ 李琴叔叹了口气，伸出手碰了碰袁子峰的指尖，凉得刺骨呀。他赶紧伸出手将自己带出来的外套递了出去。 穿上。 袁子峰的视线落在外套上，嘴角微抽，顿了顿才道： 我不穿。 不是袁子峰挑剔，实在是李琴叔太不挑剔了，他带来的外套居然是一件军大衣，虽然足够大了，但穿上去这确实让人挺尴尬的。 走，我带你放烟火去。 不想要你的小命了。 李琴叔叹了口气，干脆伸出手直接把军大衣披在对方的身上，然后淡淡道： 哎，你现在年轻，不觉得有什么，等老了之后，各种毛病都会找上来。 你就会后悔年轻时候这么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了。 你这衣服也太丑了点儿。 李琴书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哼，不然你穿我这件，但是小了点儿。 袁子峰早就看上李琴书身上的衣服了，虽然也不怎么好看，但比这件军大衣好看了不知道多少。 李琴书叹了口气，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。袁子峰连忙抖开军大衣把它裹住，然后自己将黑色的棉衣套上。 军大衣的军绿色穿在李琴书身上一点都不显得庸俗，反而更衬得他肤白貌美了。哎，你别说，好看的人真的是穿什么都好看。 袁子峰忍不住搓了搓李琴书的耳垂。 李琴书，哎，有没有人夸过你长得好看呀？对美的纯粹欣赏是真的挺好看的。 哼，你大晚上的来找我干什么？不睡觉了？不陪你爷爷了？ 袁子峰扭扭捏捏迟疑了半天，终于把这段时间憋在心里的话说出了口。 就有点想你，所以就迫不及待的想见你。 李琴说的步伐猛地停顿了一瞬，这一瞬间像是有一头小鹿猛地撞到了他的心间，撞得他甚至连一句囫囵的话都说不出来。 李琴书垂下眼睑，半晌才缓过神来，径直转移话题。 这段时间有认真学习吗？ 袁子峰没等来想要的回答，也不好意思再提一次，也就跟着转移了话题，就当自己刚刚什么都没说过吧。 啊，还行。 最后的几个月时间了，要努力啊，这一次千万不要再读一次高三了。 袁子峰嗯了一声。 想好要学什么，报什么学校了吗？ 这是一个至今了袁子峰都没考虑过的问题。他对什么都不是很感兴趣，如果实在要选一个，他只对如何搞利于锦以及斗李琴书感兴趣。可这世界上又没有一门专业叫李琴书学或者利于锦学的。不知道。 哼，没关系，我也是最后填志愿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喜欢什么，然后填了什么的，现在还不晚。 袁子峰嗯了一声，两个人顺着路灯下的小路往小区外走去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